师聊聊天了。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，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9月8日听桃李芬芳。 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。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朱旭热爱戏剧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不妨啰嗦一点，从他的童年往事我们说起吧。有一年我到内蒙古去看望朱旭的姐姐，在闲谈中无意间让我了解到朱旭儿时的情况。1930年朱旭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旧官吏的家庭里，有两位兄长和一位姐姐，朱旭是最小的儿子。父亲在县府做文书，收入微薄，难于养家糊口。他辞去职务，考入第六届由张学良经办的讲武堂，后来为东北军的军官。1931年朱旭1岁的时候，在他的家乡发生了918事变，全家随军离开沈阳。因为家里孩子多，母亲照顾不过来，朱旭就由军队里的一名老伙夫看护。每到一处驻地，老伙夫晚饭之后收起碗筷，总要有一场牌局。如果朱旭不睡觉，牌局就要受到影响，所以那个老伙夫每天吃完晚饭就给朱旭灌上一盅酒，朱旭就安安静静地入睡了，老伙夫也就不再受任何干扰地玩起麻将。久而久之，朱旭就上瘾了。幼儿时期的朱旭就有了喝酒的习惯，成了幼儿嗜酒者。虽然他今年78岁，但是他的酒龄已经77岁，论资历那是资深者了。由于家境不好，家里辞去了那个老伙夫，4岁开始 母亲把朱旭交给大嫂看护，晚上大嫂带着他睡觉，真是老嫂比母。大嫂对朱旭特别的偏爱，大嫂做得一手好针线活，给家人做衣服的时候分成三六九等，父母亲的是最上等的好活，哥哥姐姐穿戴的就显得粗糙一些，只有朱旭例外。因为朱旭是家中的老小，最受父母亲的宠爱，嫂子给他做的衣服也就不次于父母亲的活，那是上等的。嫂子一直把朱旭带大，朱旭对嫂子的感情也很深。四岁的时候，朱旭就很淘气，特别是到夏天，吃饭的时候总要拿着搪瓷饭碗，里边连菜带饭都拌在一块儿，他就抱着小饭碗，蹬着木头梯子爬到屋顶上，坐在屋檐边吊着两条腿，高兴的一边摇晃着小腿，一边拿着小勺喂着自己吃饭，好不悠哉闲哉。只要哥哥姐姐们谁干涉他淘气，朱旭就会哭给谁看。这时母亲就会说，哎呦，谁招我们三儿子啦？你们都比他大，就不会哄着他点儿？如果其中有人回答说，妈，他淘气，母亲就会回答，哎呀，你们小时候比他还淘呢。这一句话过后，谁都哑口无言。以后只要不逃出圈外头去，再也没有兄姐敢管他了。这家里唯一能够约束他的就是父亲，被人称作三爷的朱旭，只要大门一响，听见父亲哈的咳嗽的声音，小小的三爷脸色立刻严肃起来，忙不迭地迅速从屋顶上爬下来，老老实实地站在那儿，表现出既顺从又听话的样子，一扫刚才得意的神态。父亲看小三爷一眼，心里很疼爱，可是脸上却不露出笑容，随口说，进来吧。朱旭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仍旧站在那里。这时候母亲会暗暗地向他使眼色，大嫂也会会意地在背后偷偷地轻轻地推他，哎哎哎。但是小三爷仍很不情愿，又不得不随父亲进屋，非常缓慢地移动一下脚步，然后又站在那里。父亲发现他还站在那里，就会提高一点声音说， 怎么不进来？ 母亲急走进跟前，弯下腰伏在他耳边轻声地说，哎，别磨蹭了，快进去呀。大嫂也蹲下身来，摇着他的小手说，哎，快点啊，别惹爸爸生气。小朱旭看看母亲，再看看大嫂，然后抬起头，再扫视着屋里的父亲，观察着父亲是不是生气。如果父亲面带微笑，他就会放心大胆地走进去，站在父亲的身旁。如果父亲面带怒色，他就会急忙地走进去，可是不敢靠近父亲的身边。迈进门槛就站住，拉开一定的距离，这样有好处，只要发现不妙的时候，可以方便他转身撒腿就往外跑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其实父亲很少无缘无故地对他发脾气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怕父亲，大概父亲太过于严肃了。他走进门之后，父亲会随便地问， 淘气了吗？ 没有。 父亲掩盖不住对于小三爷的喜爱，脸上泛起一丝慈祥的微笑，嘴角只是微微地动了一下，又恢复了严肃的样子，一点笑容也没有地问他： 今天认了方块字了吗？ 认了。 拿来，我问问你。 母亲赶紧把方块字拿来递给父亲，父亲找出两张放在桌上，看着小三爷说： 过来，靠近一点，这么远看得见吗？哎呀，别啃手指头，坏毛病。 于是小三爷毕恭毕敬地走进父亲身边，父亲指着方块字问： 那这个这是什么？不许看后面的图。 手。 这个呢？ 足。 父亲又拿了一个笔画多的方块字放在小三爷的面前，他看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字眼生，便一下子紧张起来。正巧这时候有客人来，父亲只好作罢，不再拷问。这个意外解脱了小三爷的困境，使他高兴地立刻奔到院子里跳跃起来，又恢复了他活泼调皮的本来的面目。家里的规矩很多，平常吃饭都是父母亲先吃，吃完后才是姐姐兄嫂在另一张桌子上进餐。朱旭例外，只有他才能够和父母亲坐在一张桌子上吃。姐姐哥哥们都羡慕他有这份特殊的待遇，谁知道朱旭倒是羡慕姐姐哥哥们呢，坐在父亲的身边就别提有多别扭了，只能吃眼前的菜，不敢伸筷子往远处夹，只有等母亲给夹到碗里来才能吃着。有时母亲忽略了，他就只好慢慢吞吞地吃白饭，好像手脚被捆住了似的，规规矩矩一动也不敢多动，勉强地斯文吃上几口，赶快放下筷子离开这屋子。只要跑到兄嫂的桌上，他就狼吞虎咽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没人管他。自由给他幼小的心灵增加了无限的欢乐，潜移默化地培养他渴望自由，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哥哥姐姐都比他年长许多，都非常疼爱他。每逢年节，亲朋好友会送些年货到家里，这些年货由母亲和大嫂清理好，然后放在一间凉房里。那时的窗户多是用纸糊的，大哥二哥都知道吃的东西放在哪间屋子里，想吃的东西在哪个方位。通过大嫂探听明白以后，到晚上，大哥二哥带着这位小三弟蹑手蹑脚地走到凉房前，把窗户纸捅破一块，把竹竿前头缠牢一个用小铁丝弯成的钩子，从捅破的窗户纸的地方慢慢地伸进去，完全靠着感觉去捕捉食物。想吃梨，正好勾着的是梨，那太好了，用力提起竹竿，使劲的把竹竿头打在梨上，这梨就被勾上钩了，再用力轻轻的那么一提，借着月光看准窗户纸的破处，悄悄地提出来，哥仨真是喜出望外。对于这份成功的壮举，小三爷满意极了，最后哥三个欢畅地分而食之。关键不是在吃上， 是这一系列的操作技巧，使小三爷欣喜若狂，忘乎所以。礼尚往来是中国人的礼貌，当母亲要回赠人家的时候，才发现有不少的吃食都已经被神秘地勾走了。小三爷更爱吃大哥做的芝麻酱糖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做法，把家里存放的芝麻酱倒出来，分别放在已经预备好的毛边纸上，再拌上白糖，然后把毛边纸的两面对叠起来，把芝麻酱夹在中间，再压上一点沉的东西，稍等那么一会儿，芝麻酱油就都被毛边纸吸取了，只剩下一块块比较硬的芝麻酱糖。现在说起来，朱旭还有垂涎欲滴的感觉呢。从小，朱旭就酷爱京剧，喜欢模仿京剧中的武打，尤其喜欢模仿孙悟空的模样，抡起竹棍儿当金箍棒使，大捻枪花，兴趣之大，常会高兴地忘乎所以。哗啦啦，放在桌子上的粥锅被打翻在地上，幸好是空锅，索性挑起空锅打转转，一时的兴奋用力过猛，噔的一下子空锅飞上了屋顶。那时候的室内屋顶都是用纸糊的顶棚，年代久了，烟熏的棚纸就会发黄发脆，禁不住这空锅像飞碟一样的冲上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空锅落地，顶棚上呈现出了一个大洞。母亲急忙找来棚匠糊顶棚，在父亲回家之前，顶棚已经补得很完整。这一天大家都低着头干活，平视着说话，谁也不敢仰头高望，唯恐引起父亲对顶棚的注意。过了很久，父亲偶然抬头，发现只有被补的那块比其他地方都显得特白。父亲随便地问了问，那儿怎么了？这时谁都装作没有听明白似的含混而过，父亲也就没有再追问。小三爷这次在大家齐心协力的保护之下侥幸过关。该上小学读书了，朱旭被家里送到塘沽的明星小学上一年级，不知怎么让老师挑上他排演一个小歌剧，名字叫《麻雀与小孩》，朱旭扮演那个小孩。歌词里有两句是：小麻雀呀小麻雀呀，你的母亲哪里去了？小麻雀唱：我的母亲找食儿去了。朱旭给人家改成：我的母亲拉屎去了。918事变后，这座小学校被日本兵占用，从此小学就不存在了。但是那段儿时的演出在他心里却成了永久的记忆。七八岁的时候，朱旭就酷爱京剧艺术，韵味醇厚的唱腔他百听不厌，那绚丽多彩的戏装，那代表各种人物性格的脸谱，那些一招一式的刀枪架，那些苦练出来的基本功，包括胡琴儿、锣鼓点儿，都让他着迷。对于京剧不单爱看，他还喜欢自己唱，把戏词儿背得滚瓜烂熟，嗓子又高又亮，有板有眼，唱起来没有乳味儿，别人一夸他更爱唱了。儿童都是天真单纯的，谁叫唱他就唱一段，也不知道怯场。 到了七岁的时候，他就敢和着胡琴上台唱了。逢到亲友家的喜庆日子，他的清唱那是少不了的。由于有师长和亲友们的夸奖，朱旭对于京剧的兴趣就更大了。这件事情让父亲知道了，他很不愿意朱旭乐于此道。朱旭在家里也绝不敢引进高歌。有一天，在亲戚家的婚宴上，客人们提出让朱旭唱一段，因为父亲在场，他不敢贸然答应。于是老友向父亲提出了这个要求，也是父亲没有想到的。老友说： 哎，听说你们家老三京剧唱得不错，让他唱两句，热闹热闹嘛。 父亲不好驳回老友的面子，只好应允，大声地说： 三儿在哪儿呢？让他唱吧。 朱旭好像获得了尚方宝剑，高兴之极，居然能在父亲面前公开亮相的大唱京剧，实在是难得的机会。他很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可，规矩地站到了父亲的身边。 三儿，听说你会唱京剧？ 我会一点。 他看见父亲严肃的脸色，原有的高兴已经消失了一半。没有办法，这又是父亲的命令。他鼓起勇气地说： 张叔，唱什么？ 父亲又看了朱旭一眼说： 呵，怎么说你会的还不少啊。 朱旭心里有点得意，又不敢锋芒毕露，只点头应了一声： 嗯。 父亲意外地哦了一声，以后没再说什么。那位张叔叔说： 唱一段你拿手的。 朱旭认真地想了想： 张叔，我唱《甘露寺》吧。 张叔叔点了点头。 嘿，马连良马派的好啊。 朱旭嗽了嗽嗓子，正经地唱起来。他比平时唱的要精心得多，格外的腔是腔，调是调。唱完以后，大家都赞扬着说： 哎，好好，不错不错啊，一点也不荒腔走板。哎呦，这孩子真聪明。 父亲见客人们都这样夸奖儿子，心里泛上一股喜悦，但是很快这股喜悦就收敛了，只说了声：哼，不务正业。父亲并不给朱旭高度赞赏，朱旭也随之有些沮丧。他不愿意把自己喜欢的京剧让父亲说成不务正业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一直埋藏着一个愿望，远离开父亲的视线，离开时时事事都约束着他的家。他渴望自由，渴望自由自在的飞翔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朱旭终于实现了离开家的愿望。随着哥哥到北京上中学，他是如何对曲艺产生兴趣的？后来又是怎么当上演员的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小燕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